好啦，各位团友，我哋已经嚟到咧《山海经》嘅第三卷，就系咧《北山经》。《北山经》咧就系有一系列嘅山系喺度。咁《北山经》嘅第一个山系咧就叫做《北山经》。咁呢一卷咧一共系描述咗三个山系，另外两个山系咧分别咧就系咧《北次二经》啦，同埋《北次三经》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不如叫第一个山系叫做《北次一经》啦，系。咁话说呢个《北次一经》嘅第一座山咧就叫做丹姑山。咁山上边咧有好茂密嘅基木，基木呢一种木咧就系我哋之前所讲嘅海木啦。咁啊烧咗佢之后咧系可以攞嚟做肥料啦。咁山上边咧系有好茂盛嘅华草喺度。咁呢啲草啦，我哋依家都唔知道究竟系咩草嚟嘅。逢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咁之后咧就向西流入呢一个幼水。咁水入边咧有好多紫色嘅石头啦，同埋彩色嘅石头。咁再向北咧行250里。咁就有一座山咧，叫做咧求如山啊。咁山上边咧系有好丰富嘅铜啦，山下面咧就有好多嘅玉石。咁但系呢座山上边咧系冇嗰啲花草树木喺度嘅，滑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啦。之后咧向西流入咧呢个珠鼻水。咁水入边咧有一种鱼，咁呢一种鱼咧就好似我哋嗰啲鳝咁样啊。咁但系咧佢嘅背脊咧系红色嘅，咁佢个名咧叫做滑鱼。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咧啲人啊喺度弹咧个琴瑟咁样嘅声音。咁如果你食咗佢嘅肉之后咧，就可以咧医咧个聚瘤病。咁水入边咧仲有好多嘅水马啦。咁水马咧就系同普通嘅马系一样嘅。咁但系咧就前脚咧系有花纹嘅。咁而且咧条尾咧系牛尾嚟嘅。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啲人啊好大声咁样嗌一样啊。喂，系点嗌啊？咁如果鬼佬嗌咪 hello 咁啊？嘿，定系拧喉啊？其实真系唔知佢点叫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再向北咧行300里，咁啊去到呢个大山度啦。咁山上边咧系盛产玉石嘅，咁而山下边咧有好多嘅青绿色嘅碧玉啦。咁山上边咧有一种野兽，咁啊好似马咁样嘅样啦。咁个头上边咧又系一只角嘅，咁而且只角上边咧系有一啲错纹喺度，咁佢个名叫做咧灌输啊。咁如果你养佢咧就可以咧防火嘅。咁而喺西次四经入面咧，其实我哋都讲过啦，有一种咧可以食虎豹嘅独角兽噶啦，系嘛？咁佢名叫做蛟系嘛？咁呢度咧又有一种喎。好啦，咁山上边咧仲有一种禽鸟，咁个样咧大致上咧就好似只乌鸦咁样嘅样嘅，成身咧都系一啲红色嘅斑纹啦，同埋咧五彩嘅羽毛啊。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奇鱼，而更加神奇嘅就系咧呢一种雀咧系雌雄同体嘅，咁啊同时咧系有雌性啦同埋雄性嘅两种器官嘅。咁如果你食咗佢嘅肉之后咧，你就唔会有呢一个咧痈疽病噶啦。咁而喺西次三经入面咧，咁啊有一种咧有三个头啦、六条尾嘅雀嘅，咁呢个名又系叫奇鱼嘅。咁而喺呢个雀山山系度咧，又有一种咧。个样好似系野猫咁样嘅异兽啦，咁佢嘅名叫做雷，亦都系咧雌雄同体嘅。好啦，彭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之后咧就流入呢个比湖水嘅。咁水入边咧有好多嘅游鱼，唔系你谂嘅嗰啲游鱼啊。咁呢一种鱼咧就生到好似鸡咁嘅样啦，而且咧仲有羽毛嘅添啊。咁啲毛咧系红色嘅，咁而且咧系有三条尾咧、六只脚啦，同埋四个头噶。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一啲喜雀嘅叫声啦。食咗佢嘅肉之后咧，就可以咧消除呢个忧愁噶啦，连你嘅抑郁症都会医翻添啊。咁咧再向北咧400里，咁就系咧朝明山啦。咁咧座山上边咧系冇呢个花草树木喺度噶，咁啊周围咧都系石青啦，同埋呢个红黄。咁但系山上边咧就有一种野兽。咁佢嘅样咧就好似豪猪咁样，咁但系咧佢啲毛咧就系红色嘅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咧碌炉抽水嘅声音咁，咁佢个名咧就叫做咧孟怀嘅，咁养咗佢之后咧就可以咧去吹吉避凶啦，避一啲妖邪之气啊咁样。如果你屋企有鬼唔紧要，养翻只啦；如果你成日瞓觉俾鬼宅唔紧要，养翻只啦。好啦，咁呢个潮明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咁之后咧就向西流入黄河。咁水入面咧就有好多嘅河螺鱼，咁呢啲鱼咧系有一个头嘅，咁但系咧有十个身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狗叫咁。咁如果你食咗佢啲肉之后咧，就可以咧医呢个咧臃肿病嘅。咁啊再向北咧行呢个350里，咁就去咗呢个咧烛光山。 咁山上边咧，周围都系松树同埋柏树。咁山下边咧就有好多嘅棕榈树啦，同埋姜树。咁山上面嘅野兽咧就系羚羊嚟嘅。咁雀仔咧就系烦鸟。咁呢一种雀咧，究竟系咩样嘅咧？其实系唔知嘅。咁有啲人咧话可能系猫头鹰咁样嘅雀啩。漂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嘅。咁之后咧就向西流入黄河。咁水上边咧有好多嘅杂杂鱼。咁呢啲杂杂鱼咧系识飞嘅鱼嚟嘅。咁头先我哋都见到一种啦，好似鸡咁样嘅鱼啦。咁呢种杂杂鱼咧个样咧就好似起雀咁样嘅，而且咧仲有十只翼添。咁因为佢又系雀又系鱼啊嘛，咁所以又有毛啦，又有鳞片啦。咁所有嘅鳞片咧，全部咧都系喺啲羽毛嘅尖端嗰度嘅。咁佢嘅叫声咧同起雀嘅叫声咧都好似。咁如果你养佢嘅话咧，就可以避火啦。咁如果你食咗佢啲肉咧，就可以医咧个黄疸病嘅。咁再向北咧380里，咁就会去到咧谷山啦。咁山上边咧有好多嘅漆树，咁山下边咧有茂密嘅梧桐树啦，同埋巨树。巨树呢一种树咧系成日攞嚟做拐杖嘅树嚟噶。咁山嘅南面咧系盛产玉石嘅，而北面咧就盛产铁。咁呢座山上边嘅野兽咧主要就系骆驼。咁山入边咧仲有一种雀。咁虽然咧有雀一样嘅翼啦，咁但系咧佢个样咧就好似老鼠咁嘅，而佢发出嘅声音咧就好似羊叫咁样嘅声音，咩？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咧鹬鸟，我觉得系蝙蝠嚟嘅，会唔会啊？咁咧养咗佢咧就可以咧抵御咧个兵器嘅伤害，伊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噶啦，然之后咧向西流入黄河，然之后再向北咧400里，咁咧就会嚟到谷山嘅笃笃啦。山上边啦系冇石头噶啦，但系咧有好多嘅玉石，鱼水咧就喺呢度发源嘅，最后咧就向西咧流入黄河。咁水入边咧有好多带有花纹嘅贝壳啦，然之后咧再向北咧行200里，咁就去到呢一个丹分山啦。咁山上边咧有好多嘅丹黄，咁亦都系有好多茂密嘅呢个臭椿树啦，同埋柏树嘅。咁草咧主要咧就系以呢个野韭菜啦。同埋咧野蟹菜为主嘅，蟹菜咧就系咧喺亚洲咧都好多人中意食嘅，咁而各地咧都有各地嘅叫法。咁山上边咧有种野兽，咁个样好似老鼠咁样嘅，咁但系咧就有兔一样嘅头啦，身体咧就有啲似咧麋鹿嘅，咁而佢发出嘅叫声咧就好似狗喺度叫咁样嘅声音啦。咁佢嘅名咧就叫做耳鼠，咁佢条尾好大嘅，点解咧？因为佢条尾咧有一个好劲嘅技能。就系咧攞条尾嚟飞嘅，咁啊即系点啊？即系揈条尾好似直升机咁样飞啊！咁人食咗佢嘅肉之后咧，就唔会生呢个鼓胀病啦，而且咧仲会咧百毒不侵添啊！的而且确咧系一种神奇嘅生物嚟噶。分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，之后咧向西咧流入糖水，再向北咧280里，咁咧就有座山咧叫做咧石者山。咁山上边咧系冇花草树木噶，咁但系咧周围都系摇啊、壁啊咁样嘅美容。咁山入边咧有一种野兽，咁个样咧就好似豹咁样嘅，咁但系额头上边咧系有花纹嘅，个身咧系白色，咁佢个名咧就叫做猛极，咁呢一种野兽嘅叫声咧同自己嘅名嘅读音系相同嘅，猛极猛极，定系攞普通话讲猛极猛极，咁咧佢系善于咧潜伏同埋隐藏，此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之后咧向西流入黄河，然之后咧再向北咧110里。咁就去咗呢一个边春山啦。咁山上边咧，周围都系野葱啊、葵菜啊、韭菜啊、桃树啊、李树啊。咁山入边咧有一种野兽，咁个样就好似猕猴咁样嘅。咁但系咧成身咧都系花纹，咁而且咧好中意咧嘻嘻嘻咁样笑嘅。咁你可能会见到只马骝，嘻嘻嘻嘻嘻，咁就系佢啦。咁呢只嘢咧好搞笑嘅，一见到人咧就会咧瞓喺个地下度，唔知系咪炸死啦吓。咁佢个名叫做幽雁。咁佢嘅叫声咧，同自己嘅名嘅发音啦，亦都系一样嘅。幽雁，幽雁，降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然之后就向西咧流入呢一个右泽。好啦，跟住咧再向北咧200里，咁就去到呢个万峦山啦。系咪好多人踢足球嘅嗰度？咁山上边咧系冇花草树木嘅，咁但系咧系有一种野兽。咁呢种野兽咧就好似猕猴咁样嘅样嘅，咁但系咧成身咧都系猎毛啊，而且咧仲有马一样咁样嘅蹄啦。咁而喺雙臂度咧，亦都係帶住一啲花紋嘅。咁條尾咧就好似牛尾一樣。咁佢嘅名叫做竹痴。咁佢一見到人咧就會叫噶咯。咁咧佢嘅叫聲咧同佢嘅名亦都係好似嘅。竹痴，竹痴。咁山上邊咧仲有一種禽鳥，即係中意咧成群結隊咁樣棲息嘅。 一齊飛啊咁樣。咁尾巴咧就同嗰啲雌性嘅野雞咧好似噶。咁佢嘅名咧叫做膠。咁佢嘅叫聲咧同自己嘅名亦都係好似噶。膠膠膠膠。人如果食咗佢啲肉咧，就可以醫呢一個咧風痹病啊。咁啊，再向北咧180里。咁去到呢个丹漿山啦，山上面呢亦都係冇花草树木㗎。咁山上面呢有一种野兽，咁就好似豹一样，咁但係条尾呢好长㗎。咁个面呢就係人面嚟㗎。咁但係隻耳呢就係牛耳嚟㗎，淨係得一隻眼㗎啫。咁佢个名叫做豬健。咁呢种野兽呢成日呢都大声叫㗎。咁行嘅时候呢亦都係鍾意呢攞个嘴呢担住条尾。咁瞓觉嘅时候呢亦都会将条尾呢卷到似蚊香咁样嘅，咁山上边咧就系一种雀仔啦，咁个样好似野鸡嘅，咁但系佢个头上边咧就有啲花纹，咁对翼咧系白色嘅，只脚咧系黄色嘅，咁佢个名叫做白夜，咁食咗佢啲肉咧就可以医咧一个咧咽喉疼痛嘅，咁如果你有癫狂病咧，亦都可以医翻你添。溺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嘅，之后咧就向南咧流入降水，咁再向北行320里，咁就去到呢个冠堤山啦。咁山上边咧有好多嘅臭椿树啦，同埋蔗树。咁山下边咧系一啲流沙嚟嘅，仲有好多嘅磨刀石添。咁山上边有一种野兽啦，咁个样就系牛咁样嘅样啦。咁但系咧有一条白色嘅尾巴。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啲人喺度大声嗌咁样。咁佢个名咧就叫做那夫。咁山上边咧仲有一种禽鸟啦，就好似咧黐野鸡咁样嘅。咁但系个样咧就系人嘅面孔嚟嘅，一见到人咧就会跳起身噶啦。咁个名咧就叫做耸狮，咁唔使谂啦，佢嘅叫声咧亦都系自己嘅名嘅读音嚟噶，耸狮，耸狮，耸狮。象寒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然之后咧就向西咧流入呢个右泽，水入边咧有好多嘅磁铁啦，再向北咧200里，咁就去到呢个潘侯山啦。山嘅南面咧有好多丰富嘅玉石，而北面咧就盛产铁。山上边咧有好多嘅松树啦，同埋柏树，咁山下边咧就好多嘅榛树啦，同埋苦树。咁山入面咧有一种野兽，咁咧就系牛咁嘅样啦。咁四肢嘅关节上面咧有一啲好长嘅毛嘅，咁咧佢就叫做毛牛。咁呢啲毛牛咧就系我哋依家嘅毛牛啦。边水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咁然之后就向南咧流入呢个力泽嘅，咁啊再向北咧230里，咁就去到呢个小咸山啦。咁呢座山嘅描述咧相当之简单，就话佢咧常年积雪啊，亦都系冇呢个草木生长嘅。讲完。咁啊，过咗呢个小咸山之后咧，再向北行咧280里，咁就去到呢个大咸山啦。咁呢座山咧系四方形嘅，所以咧相当之陡峭，人咧系爬唔到上去嘅。咁大咸山上边咧亦都系冇花草树木啦。咁山下边咧系盛产玉石嘅，山入边咧有一种蛇，咁呢种蛇咧系有毛嘅，咁而且啲毛咧系好硬嘅，就好似咧啲猪嘅嗰条颈上面嗰啲毛咁啊。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啲人咧喺敲击木梆嘅啲声音，咁呢啲梆字咧就系一种打击乐器嚟嘅。咁如果你睇开呢个粤剧啊嗰啲咧，你就知道咩系梆啦。咁所以呢啲蛇嘅叫声应该系逼逼逼逼逼咁样嘅声音啦。咁佢个名咧叫做长蛇，乜唔系大岩蛇咩？咁然之后再向北咧320里，咁就系咧敦君山啦。咁山上边咧有好多嘅棕树啦，同埋楠木树。山下边咧，亦都系大片嘅紫草。咁山上边嘅野兽咧，就系雉啦，同埋牦牛为主嘅。咁雀仔咧，就系咧狮鸠。狮鸠咧，就系我哋依家所讲嘅布谷鸟。敦君水咧，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。之后咧，向西流入右泽。敦君水咧，就喺昆仑山嘅东北角流出啦。咁亦都系咧黄河嘅源头。咁喺水入边咧，有好多嘅赤龟。赤龟咧就应该依家系红色嘅嗰啲龟鱼啊。再向北200里，咁就系少咸山啦。山上边咧系冇花草树木嘅，但系咧有好多嘅青绿色嘅玉石啦。咁喺山入边咧有种野兽，咁就好似牛咁样嘅样，咁但系个身咧系红色嘅，而且咧系人面啦，同埋咧个蹄咧系马蹄嚟嘅。个名咧叫做泽鱼，咁佢嘅叫声咧就好似啲 B B 仔喊咁样嘅声。咁咧，佢亦都系食人嘅。一般喺《山海经》入边咧，佢啲叫声咧，好似 B B 仔喊嘅声咧，都系会食人嘅。咁啊，例如九尾狐啦，死咯！咁娃娃鱼系咪都会食人噶？我真系好惊啊！你咧，敦水咧就喺呢一座山度发源，之后咧向东流入雁门水。咁喺水入边咧有好多嘅佩佩鱼。 咁如果人食咗呢一种配配鱼咧，你就会死噶咯。咁其实咧呢一啲配配鱼咧就系我哋依家所讲嘅河豚啊，因为有毒啊，所以食咗系会死嘅。咁再向北200里，咁就系咧玉发山啦。咁山入边咧有一种野兽啊，咁个身咧就好似狗一样啦，咁但系咧个样咧系人面嚟嘅。咁佢最擅长咧就系掟嘢啦，一见到人咧就会嘻嘻咁样笑嘅。咁个名叫做山辉，咁佢行路咧好鬼死快嘅。是风一样的狗来的。咁佢一出现呢就会呢刮大风㗎啦。怀泽水呢就喺呢座山度发源。之后呢向东呢流入呢一个太泽。咁水入面有一种鱼啦，个样呢就好似鲤鱼咁样嘅。咁但係呢就係有鸡咁样嘅爪㗎喎。咁佢名叫做巢鱼。咁人食咗佢啲肉呢就可以医呢一个呢赘瘤病。再向北行200里。咁就去咗呢个北岳山啦。咁山上面呢有好多嘅齿树、酸枣树啦，同埋好多呢木质坚硬嘅树木。咁山上面有一种野兽啦，咁好似牛咁嘅样嘅，咁但系个头上边咧有四只角，咁仲有人一样嘅眼啦，同埋猪一样嘅耳嘅，咁佢嘅名叫做猪怀，咁佢嘅叫声咧同大雁嘅叫声系一样嘅，大雁点叫啊？咁呢种野兽咧亦都系食人嘅，咁有一条河咧就喺呢座山度发源，咁河嘅名咧就同呢只野兽嘅名一样嘅，叫做猪怀，咁啊向西咧流入漂水，咁水入边咧有好多嘅蚁鱼。咁呢一种鱼呢係鱼身九头嘅，咁佢叫声呢就好似 B B 仔喊咁样嘅声呀，吓唔通又可以食人？咁人食咗佢嘅肉之后呢就可以醫呢个癫狂病呀。咁再向北呢180里，咁就係呢云直山呀，山上面呢係冇花草树木嘅，咁主要呢就係盛产铜同埋玉。咁呢度呢有一种蛇啦，咁就係呢一个头两个身嘅，咁个名叫做肥胃。咁佢出现喺边个国家呢？咁边度呢就会有大旱㗎啦。咁肥围呢个名呢其实呢已经出现咗好多次㗎啦。咁啊系蛇咁样嘅样啦，有时话。咁又有一次呢话系隻雀嘅名。漂水呢就喺呢座山度发源。然之后呢向西北呢流入大海。咁啊过咗呢个云直山之后呢再向北行50里。咁就去到北丹山啦。咁山上面呢除咗啲野葱啊野韭菜之外啦。咁基本上冇其他嘅花草树木㗎啦。再行100里，咁呢就有座山啦，叫做卑叉山。山上面呢亦都係冇花草树木㗎。咁但係呢有好多嘅野马喺度㗎喎。咁卑叉山再往北180里呢，咁就係北仙山啦。呢度呢亦都係好多嘅野马㗎。仙水呢就喺呢度发源。然之后呢向西北呢流入呢一个桃吴水。再向北呢170里。咁终于嚟到呢个北次一经嘅最下一座山啦，提山。呢度呢亦都係有好多嘅野马㗎。咁除咗野马之外呢仲有一种野兽。咁好似炮咁嘅样啊。咁个头度呢有啲花纹嘅。咁个名叫做幼。提水呢就喺呢座山度发源。之后呢就向东流入太泽。咁喺水入面有好多龙龟。咁而龙龟呢喺山海经度呢係冇咩记载㗎。咁而啲古代人呢对呢个山海经嘅注释入面话呢，龙龟呢就係呢龙种龟身啊。龙龟呢就即係吉雕。咁而吉雕呢就係呢龙所生嘅一啲卵啊。咁所以我哋所讲嘅龙龟呢係有龙性㗎喎。好啦，咁我哋终于行晒呢个北次一经啦。咁佢起于呢个丹湖山啦，止于呢个提山。一共呢係有25座山嘅。途经呢5490里。呢度嘅山神呢全部都係人面蛇身嘅。咁祭祀山神嘅儀式呢就係將一隻公雞、一隻豬同埋一塊玉龜呢埋落个地下度。唔使用米，咁住喺呢个山系北面嘅人呢都係唔鍾意食嗰啲呢攞火煮过嘅嘢㗎，鍾意食生嘢㗎。好啦，今集嘅时间嚟到差唔多啦，我係陈老师，得闲无事睇下古书，我哋下集再见。